第202集，是严姐。任毅不敢打电话，他给秋妍接连发了几条信息，均没有回应。分秒流逝，都令人担忧不已。 那些人之前埋伏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一开始不出来？如果一开始就在的话，你寡不敌众，基本上没有胜算。 我觉得，那些人是紫燕派来的，很可能连黄燕自己都不知道。 哦， 就像你说的，如果黄燕有帮手，他有什么理由要藏起来？明明这会让他占据绝对优势。我猜想，要么是紫燕不信任黄燕，要么是见这么多次都没能弄死我们，不得已留了个后手。这些人一看就是雇佣的，不是组织的人。 紫燕为了杀我们，专门雇佣杀手，真是还挺有牌面。 他各种方法都用过了，还没能得逞，自然是越来越疯狂。 他成天说什么用火净化什么邪恶，结果现在是不惜一切手段杀人灭口。他就不怕他的信徒质疑他吗？ 那些人把他视为精神领袖之后，大多会无条件的拥戴他的每一个决策，每一句话，他总能找到理由自圆其说。 那个白燕就是洗脑不彻底的，可是他干的事反而是最丧心病狂的。 他这种人本来就要犯罪，有没有紫燕引导都？ 龚应贤突然一把按住仁义的胸口，同时悄悄嘘了一声，两人刹住脚步，躲进了门洞里。他们看到仓储区三楼的围栏处有人影一闪而过，龚应贤指了指头顶，示意他们上去，蹑手蹑脚地上了楼。龚应贤低声道： 我们从两边包抄他，如果你先遇上他，制造声音通知我，千万不要硬碰硬。 仁义点点头，他刚要走，余光一扫，突然发现了墙上的消防箱，他打开箱子，从里面提出一个灭火气罐。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 龚应贤用大手摸着他的后脖梗，轻轻捏了捏。 小心。 放心。 仁义提着灭火器贴着墙往前挪，当他用手感受着这份熟悉的重量时，他想象自己此时正要走进火场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担忧和恐惧都化作了战斗的勇气。他恢复了冷静，即便面对的是未知的敌人，也不值得他害怕，因为每一次出警，他都在面对未知的危险。心神一定，仁义感觉自己连看东西都清晰了一些，诱惑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在黑暗中视物。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便轻轻拔掉了灭火器的保险拉环。不想那拉环锈得厉害，拽下来的同时也散了架，分段掉在了地上。那样细微的啪啦的脆响，原本引不起什么注意，可惜四周安静到落针可闻，这一听就是人为的动静，简直成了定位器。前方不远处的一间办公室的门突然被粗暴地推开，一个黑影闪了出来。仁义在惊诧的同时，大脑也迅速地做出了下一步的决策，把灭火器朝那人砸了过去。这种干粉灭火器长期不用，干粉就可能结块，用前都需要摇晃，而且冬天刚刚过去，就算是摇晃也未必能摇散开，喷是多半喷不出来的，可那重量倒是能轻轻松松地把人给砸晕。灭火器一脱手，仁义转身就跑。他所处的通道是绕中空的仓储区一圈建设的，宽度只有2米，没有什么躲避的空间，他也不可能跑得过子弹。于是在枪声追着他响起之前，他已经用肩膀撞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，狼狈地扑了进去。进去之后，仁义又后悔了，这间办公室非常小，同样无处可躲，自己简直是主动入瓮，他只能往桌子底下钻。身后传来急迫的脚步声，但还没有踏入办公室，枪声再起，那脚步声明显迟疑了一下，然后退了出去，快速往前跑。仁义知道龚应贤来了，又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，正好见到龚应贤闪进办公室，急急地问道： 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刚刚是不是没打中？ 没有，他应该在角落那间办公室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 龚应贤从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工具书，从窗户里伸了过去。一声枪响，仅仅是冒了个头的工具书就被对穿了一个洞，焦灼的边沿还在散发着丝丝热烟。龚应贤将书扔在地上，沉着脸说： 幸好他不知道我们只剩下一发子弹了。 仁义感觉头皮发紧，现在两方都不敢出去，都在较量彼此的耐心和定力，但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较量不过的，因为对方的子弹一定比他们的多。龚应贤从怀里掏出一个电灯泡手榴弹， 只能用这个做掩护，我要从这里跳到二楼，绕到他后面干掉他。 好，我掩护你。 仁义接过那个灯泡，他还没有真的用过，心里多少有点怀疑他的效果。龚应贤看出了他的担忧， 用力朝他扔就行，能唬住人。 你小心啊。 龚应贤回给他一个笃定又无畏的眼睛，那是属于一个胆识过人的男人的眼神，好像没有什么能够将他击倒。仁义的手贴上了龚应贤的脸，认真地说： 你全身上下每个地方我都喜欢得不得了，不准受伤。 你也是，你哪里都好，哪里我都喜欢。 去吧，去干掉坏人，然后带我们回家。 龚应贤将仁义的手移到唇边，吻了一下那温热的掌心。 你听我指令。 他先用小药瓶炸弹试探地往通道上扔了几个，那小东西杀伤力不大，但动静不小，在这种紧绷的危险的夜里，简直像在人脑门上点炮仗。枪声立刻就追了过来，连仁义都听出了其中的焦躁。 这一排倒数第二间就是他藏身的地方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跳到二楼，再从西楼梯上来制服他。你要不停地扔炸弹，吸引他的注意。 明白。 点火。 仁义用打火机点燃了灯泡上的引芯，引芯快速燃烧，肉眼可见的快速变短，眼看火就要烧到灯泡原来的螺口了。 扔。 仁义从窗户里奋力扔出了这枚自制手榴弹，轰的一声巨响，眼前窜起一人多高的火光，脚下的地板都在跟着颤动。仁义有些傻眼，没想到那么小的灯泡有这么大的威力。与他们对峙的歹徒大约没料到他们有这么多炸弹，在摸不清底细的情况下再不敢贸然出来开枪了。龚应贤借着火光的掩护纵身跳出窗户，翻过围栏，直接跃进了二楼的通道里。仁义则持续不断地扔炸弹，迷惑歹徒，让对方不敢冒进也不敢离开。没过多久，不远处再次传来好几声枪响，似乎还伴随着人的咆哮声。仁义心惊肉跳，悄悄地探身出去，确定了确实有搏斗声。他看了一眼就在不远处的灭火器，顺手拎上，朝声音来源跑去。突然龚应贤和歹徒从办公室的门洞里摔了出来，双双倒地。歹徒推开龚应贤，两脚踩地，身体借力弹起，那动作柔韧就很有力量。但龚应贤自然不会让他如愿，左手抓住栏杆稳定轴心，长腿横扫向对方尚未站稳的下盘。对方被扫倒后干脆滚向一边，再次利落起身。龚应贤也站了起来，两人在狭窄的通道里往来过招。若不仔细看，并不能发现地面上撒了斑斑血迹，但仁义发现了，那些血分明是来自龚应贤明显行动迟缓的右臂。当然歹徒也发现了，于是招招都在往龚应贤的右侧打，目标十分明确，因此龚应贤接招吃力，拆招勉强，两人一时难分高下。龚应贤受伤了，仁义心痛难当，恨得想杀人。他抱着灭火器拼命摇晃，听到里面凝固的干粉有了松动的声音，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，对准了歹徒就喷。那歹徒抬手去挡，却挡不住无孔不入的干粉，顿时被迷了眼睛。龚应贤趁机一个鞭腿扫在歹徒的前胸，这一下踢得又实又重，将人直接击倒在地。仁义一脚踩住歹徒的胸口，对准了他的脸狂喷干粉。这个歹徒开始还在闪躲挣扎，但很快就开始徒劳翻滚，最后浑身蜷缩，呼吸困难，如同中了毒一般。 啊， 怎么处理？不救他就要憋死了。 有活的，绑起来。 仁义蹲下身，把人翻转过来，清理了一下他口鼻里堵塞的大量干粉，然后拍击他的后背，才将人从窒息的边缘救了回来。只是这个人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力气了。仁义见他死不了，便不再顾他，看向龚应贤急道： 你中枪了， 先把他外套扒下来，把人绑起来。 仁义只得扒下那人的外套，将其双手反绑在栏杆上，打了好几个死结。龚应贤蹲下身，一记重拳砸在歹徒的太阳穴上，将人彻底砸晕了过去，然后自己疲倦地坐倒在了地上。仁义连忙扶住他，眼睛都红了。 你伤怎么样？我们赶紧去医院。 没有伤到骨头和动脉，你把我的袖子撕下来帮我绑一下。 好。 仁义一言照办，可是龚应贤的血还是刺得他难以睁开眼睛。龚应贤的袖子已经被血浸满，突然仁义的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，他一愣，慌忙掏出手机。这是一个新手机，知道号码的人只有屈阳波和秋妍，很可能 是妍姐。 仁义沉着脸将手机递给龚应贤，上面写着：他在我手里，一层会议室，拿白赤城换。